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想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笑为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咸人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雷，这是一个最新的针对大学生消费习惯的一个调查，调查出来说，但94%的大学生的生活费啊，大部分的大学生生活费都是由父母给的。那平均呢，父母给大学生的每个月的开销大概有1212元，平均下来啊，1000多块钱。那其中32%，将近三成的大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花，入不敷出啊。那主要是哪些原因呢？包括一些价格、质量和个人喜好，而且一些非品牌或者营销的活动，都会让大学生在消费上失去理智。然后这3%的大学生都会在月底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啊，要借钱啊之类的，你懂的。哎，你要我的照片吗？但是我要说到这个呢，我突然想起来我认识的一个女士哈，她是一个妈妈，那她的女儿现在也念大学了。这个女士就说了，她说她作为妈妈啊，她说我就不会这样，我一定要钱给足了，我女儿一定不能缺钱用，她要买什么品牌我就打钱给她，让她买什么品牌，我要维持她在大学生活里最上等的生活品质。我说为什么呀？大学生不是要应该要懂一点吃苦的吗？他说我就要维持这样的高的生活品质，等我女儿大学毕业了工作了，她就会为了继续维持这种生活而努力工作的。然后她女儿现在毕业了，然后我就认了这位女士做干妈。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好感你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怎么有互相的安慰，彼此打击。我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 oh, oh, 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我每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 事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危机。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一句，过去的事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想一段恋曲却又何再伤心。我们做了我会想的安慰，彼此打气，下次见面那杯咖啡时间地点限定，下次见面那些事情你不说我听你，

景艺术之美，生气质佳韵。树叶市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0。 消费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消费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消费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蓝图，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彩，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股市的哈，这个很多目前的状况是，美国的一些投行，包括摩根斯丹利啊、摩根斯坦利，出了一份最新的报告，是说看好我们中国的股市。哇，他们的眼睛是出了什么问题吗？那当然，这个美国的投行呢是认为我们中国有能力解决他们的一些上市公司的债务问题，避免金融震荡，所以中国 A 股市场呢可能有，而且有非常大的可能再次进入到牛市当中。说到这个呢，其实我也炒一点小股啊。那前几年的时候，每次一些国外的朋友就问我说，哇，你们中国的股市是怎么了，我都会假装特别淡定熟练而又政治正确的回答他们说 No problem, I'm fine, thank you。 最近这美国投行觉得我们中国股市看好，所以你知道，下次如果还有朋友问我你们中国的股市怎么了，我不仅可以回答I'm fine, thank you。 照他们外国人这么看好中国股市的速度，我可能有机会还可以问一句 And you? 你若安好，我这边就是雾霾天。 我总听你说着辛苦，患得患失无法投入，你总反反复复，最后我才恍然大悟，你的身边早有幸福，你拿友情当作烟雾，温柔变成包袱，好自私，你让我痛苦，不爱做舍不得离开，让这个错早点结束，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放爱一条上路，不要频频回顾，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让我逃不出。才是你的归宿。 在这里不误，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离开，离开，自作茧自缚。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去逛了一下商场，却被吓着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去一家百货商场逛，各种皮具店哈。然后呢，当时呢就想打开一个皮包看一看里面鼓鼓囊囊的装着什么，于是呢就发现，惊呼一声，啊，把这个皮包赶紧关上了。因为他看到皮包里头皮革之下那是一片血肉模糊啊，店员就跟他解释了，说我们这里面为什么装着这是血肉模糊的一摊东西呢，这就是恶作剧广告。 Provocatizing refers to using hoaxes or mischievous acts as part of a marketing campaign。 那恶作剧广告呢，就是在营销活动当中使用一些恶作剧把你吓一跳，让你来记住他们的广告。那这个皮具店做的是什么广告呢？其实是希望大家能够善待动物组织做的一种公益的广告，为了呼吁大家不再伤害无辜的动物。那所以他们是在这个商店里弄了这么一个恶作剧哈，让大家能够记住没有杀戮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不过被这个广告吓一跳之后，李雷赶紧说，吓死宝宝了，来买个貂皮压压惊。 像南飞的燕儿能够飞越过多少漫漫的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深爱你的痛楚，孤独走过朝朝暮暮，我爱你一如当初。青春的流逝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是的愈合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也许因为纯真无知，我对你才会这样痴。我爱你一世到来生，铭记方向之下 多少呼唤我的名字。也许因为纯真幼稚，我对你才会这样迷失。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明知道相聚相遇相思相守可能。梦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这感觉无法想也无法平衡，梦已太深。梦如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明知道相聚相逢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梦如真，我爱你一世到来生，这感觉无法信也无法回头，却早已太深。在我不变的心，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 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接下来关注1033爱心寻呼。康瑞来，男，71岁，身高1米7左右，于2月22号上午10点左右，在燕郊镇西柳村走失，身穿灰色羽绒服、黑色裤子、黑色鞋子，走路腿脚不方便，而且患有老年痴呆。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稍作留意，有知情者可以拨打电话13931602128或者13801086265与家人取得联系，必有重谢。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首先要跟你分享的第一件事情是关于 Playboy 花花公子这本杂志的。我觉得全球人都知道 Playboy 花花公子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哈，但是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本来是想走上正道的，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啊。他们是当时是去年 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要彻底停止刊登裸体照片。然后这个决定出完之后呢，当然下一本杂志下一期就一点点就没有裸体的了。可是问题是销量那是嗖嗖的往下滑呀。所以呢，这前两天这个杂志的主编就突然宣布说，很明显我们去年彻底停止刊登裸体照片的这个决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嘛。我们现在回头是岸了，从今天起我们要找回自己的定位，我们要重申自己的特色。于是最新版本的这个一期的 Playboy 杂志什么封面依然是裸体的女郎。那有评论员是评论这件事情，是说 Playboy 花花公子和禁止裸体的概念本身就是相矛盾的呀，这两个 Playboy 就是裸体，裸体就是 Playboy 呀，怎么可以 Playboy 禁止裸体呢？当然我是觉得啊，买花花公子这本杂志的大部分肯定都是男士啊，男人们，因为这本杂志上裸体的都是女性嘛。其实对于女权人士来说，很多人觉得这本杂志把女人的身体看作是商品，对吧？这非常损害女性的尊严。 Playboy 这本杂志真的是太不把女人当成一个丰富的人来看了。所以我跟你说，我决定了，我要办一个跟 Playboy 相对抗的杂志，名字我都起好了，我要办的这本杂志的名字叫做 Playgirl。 但是我听说我的这本杂志买的最多的依然是男人，我这本杂志不是让男人 Playgirl。 我解释的够清楚吗？我的这本杂志的名字叫做 Playgirl。 十点半飞机快要到了，机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去可乐还是要深一点，深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 baby、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黑夜的夜空却越想拥有，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十点半的飞机已经到了，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时光，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oh, baby, oh, baby。 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我给你的越多却越想要多，在回家路上立刻明白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我想我失去你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犹犹豫豫就会开始呀失去我看你的越多一直越想要梦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好，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于这个朝鲜发射中程弹道导弹的事儿哈，因为在之前呢，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是出了一个决议，是禁止朝鲜进行任何弹道导弹技术的实验。但是呢，这个前几日，这个朝鲜韩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就介绍说，这个朝鲜在他们国家的西北部发射了一颗这个中程弹道导弹，而且预计推测哈，这个导弹飞行了500公里。那分析人士是说呢，这次的发射可能会使朝鲜半岛局势再次陷入到紧张的局势当中哈，也使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的担忧升级。比如说这件事情出来之后，韩国的军方就说了，这个行为是完全是挑衅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也是说，我绝对不能容忍朝鲜发射弹道导弹 death net。那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态了啊，他说我们美国100%支持支持日本。听了这个表态之后，安倍说：“真的吗？美国你们100%支持我们吗？”特朗普说：“真的，真的，我永远支持你 ，forever， define forever。”有事推特我哟。特朗普说话的永远也很短。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我不说那天边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 下着雨的夜， 很熟悉的街， 所有的感觉 也没有那么热烈。 下着雨的夜， 心动的感觉， 下落的视线， 下着雪， 太阳的理由， 太多的借口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 太多的画面， 太多的理由，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缠绵的地铁，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结束的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下着雨的天， 代替压倒 所有的感觉。下着雨的天， 在你就好， 下落的视线。 世上哪一种人适合恋爱，哪一种人适合依赖，在女人的心中享受爱情，其实也害怕受伤害。我们曾经也有梦，也有真爱，也曾经茫茫然失败，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只要飞，只要另一个人，想要有个温柔的梦，想要有个安定的我，想要有一个肩膀依靠，听他说我全心全意爱一个人，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却是我最难依靠的人。真爱也曾经茫茫然失败，有时候恨不得有双翅膀，只要飞，只要另一个人，想要有个温柔的梦，想要有个安定的梦，想要有一个肩膀依靠，听他说我全力爱一个人，也许不是我最爱的人，全心全力爱一个人，却是我最容易爱的人。 收听雷人秀，

飞回独眠，思念才会停歇，像只蝴蝶最怕转换季节，爱你的每一天怕你有点怀念，黑了眼圈圈不住你心愿，不能忘记又不想放弃，我爱你终究不愿失去你，静下情绪让呼吸有点持续，说服自己轻易改变结局，在你和我之间其实只差那一点，在心和心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在你和我之间就让点连成一线，愿你能感觉到爱你的每一天，像只蝴蝶最怕转换季节，爱你的每一天怕你有点怀念，黑了眼圈圈不住你心愿，不能忘记又不想放弃，我爱你终究不愿失去你，静下情绪让呼吸有点持续，说服自己轻易改变结局，在你和我之间只是只差那一点，在心和心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在你和我之间就让点连成一线，愿你能感觉到爱你的每一天，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河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5号上午在福成国际大酒店隆重开幕，市政协领导李连营、张晓明、李长松、刘伟、夏凤英在主席台前排就座，韩占山、刘连杰、孟建正、修焕龙、崔邦文、狄文革、刘增禄、孟海涛、刘越、李志英等市委市人大市政府领导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廊坊市委督导组专程参加会议，对换届选举工作进行现场监督和指导。李长松主持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会上讲话。他说：“ 各位委员、同志们，今天广大政协委员肩负责任使命，胸怀忠言良策，齐聚一堂，共商大计，必将对进一步凝聚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 更好地推动城市改革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我谨代表中共三河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会议的各位委员和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韩占山说，过去的五年是我市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五年来，我们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多项指标位居全省县级首位，县域经济和县域基本竞争力成功跻身全国50强。成绩的取得是全市上下齐心协力拼搏进取的结果，也是市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同心同德积极参与的结果。五年来，五届政协和全体委员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自身优势，在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协调关系、宣传鼓劲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促进全市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韩占山指出，在刚刚闭幕的市第六次党代会上，我们确定了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后发跨越高端发展的工作路径和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部署了未来五年的重点工作。实现这些目标任务需要最大限度的凝聚共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市第六次党代会描绘的宏伟蓝图书写在三河大地上。第一，要在放大坐标、跨越赶超上凝心聚力；第二，要在转型升级、创新驱动上凝心聚力；第三，要在为民造福、改善民生上凝心聚力；第四，要在维护大局、增进和谐上凝心聚力。韩占山希望市政协领导班子按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要求，着力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组织和领导政协委员履行职责，希望广大政协委员牢记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增强使命感和荣誉感，提高科学履职水平，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希望政协机关深化作风整顿，倡导深入扎实、精益求精、真诚服务的工作作风，努力把政协机关打造成委员之家，希望政协组织加强委员管理，引导委员自觉恪守履职的相关制度、程序和规范，充分发挥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在本职岗位上的带头作用，为推进后发跨越高端发展做出独特贡献。李连营代表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回顾总结了过去五年来的工作。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服务大局上主动作为。二，多维监督，注重实效，在助推发展上勇健正言。三，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在履职为民上倾注真情。四，发挥优势，增进团结，在维护和谐上敢于担当。五，坚定信念，夯实基础，在自身建设上跨越提升。报告提出，希望新一届政协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中共18届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始终把推动后发跨越高端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首要任务，把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提高政协工作科学化水平作为自身建设的目标，同心协力搞好政治协商，积极稳妥推进民主监督，扎实有效开展参政议政，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刘伟代表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做了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夏凤英宣读了市政协关于表彰2016年度10佳委员、10优提案和优秀委员的决定。与会领导为获得10佳委员荣誉称号的政协委员和10优提案奖主提案人颁了奖。会后，与会委员对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和政协常委会两个工作报告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开展了徐引路潮白河大桥命名讨论活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唱歌的人啊，心里的话唱不尽啊。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求挂好你家。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对这世界没有怨言啊？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来求挂好你家。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在风中大声唱。

身旁，我心似海浪，想唱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也能原谅。就像是几个模样，就一首歌，后劲很强，感动寂寞的心情，你把我的梦记录。爱的宝箱就是808，因为你让我越唱越暖，让我跳首情歌来到我身边，时间走慢点，天变亮， 文字留言说，一把年纪了居然熬夜追剧，追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哎呀，我也是一把年纪了呀。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真心，想问你是不是想要放弃，却害怕你也在问自己，分手是我们唯一的话题，却没有人愿意提起，如果一开口变成了结局，我的心就会离开身体，活在过去，爱不爱错过更加人伤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还是先忘记，你是否也有相同的难题，你的勇气里有我的命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决定，我想我现在还不够清醒，该爱着你该离开你还是继续逃避，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 爱不爱结果都叫人伤心，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分手应该是要先哭泣还是先忘记，于是拖延又相同的难题，你的勇气里有我的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决定，我想我现在还不够清醒，带着你的离开你还是继续逃避。 三三爱心寻呼，康瑞来，男，71岁，身高1米7左右，于2月22号上午10点左右，在燕郊镇西柳村走失，身穿灰色羽绒服、黑色裤子、黑色鞋子，走路腿脚不方便，而且患有老年痴呆。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稍作留意，有知情者可以拨打电话1393160-2128或者1380086265与家人取得联系，必有重谢。 没在聆听，没在守候，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开心就好，留言说好看，三生三世。嗯，我同意。当我遇上你，留言说为了以前的懒拖导致现在手头大把大把的事情要做，我现在是天天熬夜呀。放心，每次熬夜的时候发个朋友圈让老板看到好吗？都是套路。 想那么多，所以决定爱上你，长久以来我不知我自己有多少，想跟着你，可是一直没见到现在，我发现你其实都了解。你的手温柔地抱住我，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可是你并不明白，我的哭泣是到底为了谁？而泪水不停地滑落，我已经无法接受。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外地啊。 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二群当中时光流转留言说，别说了，昨晚就加班赌钱，关键是一旁看别人打牌那种感觉好悲催呀，一看就看到12点呢，就轮不上手是不是，就轮不上手是不是。哎，老婆老婆你让我一下啦。

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跟着白色的烟雾，没有人说抱歉，也没有人哭，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等待怎么能没有终点，未来怎么能不管从前，真心怎能说变就变，爱情怎么能容许介入，心酸怎么能说得清楚，继续或结束，该由谁宣布。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开口交谈，窗外星光斑斓，没有人觉得浪漫。三个人的晚餐，怎么吃也吃不完，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后道晚安。三个人的晚餐，没有人开口交谈，窗外星光斑斓，没有人觉得浪漫。三个人的晚餐，怎么吃也吃 伤心的泪光闪动。